4.98美元，卖出1865.83美元。港汇指数100.6，升0.1。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法医研究所 掩饰得几好，都只不过是大话，终有一日始终都会被揭穿。 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不少环保人士主张食素，其中一个原因是肉类的生产和运输过程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极之不环保。英国一间公司就研发出利用二氧化碳生产动物饲料的方法，不单只能够减排，更可以吸收这种温室气体。据英国广播公司和海产行业网站 Sea Food Source 的报道，这间公司和可再生能源公司合作，向工厂回收被隔离储存的二氧化碳，将它和氢气加上水结合，经微生物发酵之后，得出一种单细胞的蛋白质，将这种蛋白质成品加工所得的鱼粉，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0%。并含有多种养殖鱼所需的氨基酸，而且每生产一吨的鱼粉即可消耗2吨二氧化碳。这间公司正同养鱼业界合作，希望进一步提升鱼粉的营养成分。公司的老板指出，现时的鱼粉大多数是以南美洲堤鱼为原材料，不单止供应量受堤鱼的数量所限，及后的运输过程之中亦留下大量的碳足印。他们的新技术不单止不受原材料数量的限制，亦可以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地生产，减低运输成本和碳排放，对养殖业界来说是一举多得。这个生产商和9间学术和商业机构合作，早前分别获得英国官方机构 Innovate UK 以及欧洲创新委员会的拨款，将在荷兰开设厂房，提升产量，并将尝试生产鸡的饲料，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又一现实例证。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晚广东广西啊！咁啊，今晚就讲股讲金，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就有啊马鼎盛同埋马恩赐啦，咁喺电话度咧就有刘梦红啊、刘墉啊，咁啊，今日梗系咁啊咁嘅阵容，梗系讲下啲即系历史咧，尤其是中国嘅历史啦，就系呢个刘少奇之奇。 系 啊，马鼎盛，你呢个题目都开得几奇喎？ 唔会，佢个名都有个奇字啦。咁仲有佢嘅人生系几奇嘅？ 吓， 作为一个重量级嘅 甚至是超级的中国政治领袖人物。即是我有我讲期，你两位有你两位的感觉之处啦。咁我首先讲佢点期呢， 或者喺之前我问你一个小问题，因为我諗你几句答到我㗎啦。就係刘少奇喺呢个1949年开国嘅时候被指定为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係除咗毛主席毛泽东之外嘅接班人。我就好奇怪喎，开国点解会搞个接班人出嚟？ 我唔听讲系49年佢作为接班人，即系但系你呢个问题可以回答就一阵讲古仔嗰阵时回答你。 我唯一睇到觉得奇嘅就系呢样嘢啦。 好啊， 咁啊，你讲你嘅，佢奇在何处啦？ 奇就奇在咧，佢同毛泽东开始就即系九唔搭八嘅。 哦， 两个佢绝对唔系毛泽东的系。 嗯。 仲有咧，少少牙齿人。 哦，系咪因为流苏派咧？ 都 唔关事噶。 少少少少，一阵我同你仔细讲佢之两者之唔同啊。 系， 即系佢唔同走得埋一齐。你话斋做个接班人， 系 又最后又反面做死对头。 嗯， 即系处理一个政敌处理得咁凄凉嘅，嗰个仇恨一定系好大噶啦。咁即系点样反面咧？点样始乱终弃咧？啊，咁呢啲奇就奇在呢度。 嗯， 咁我啊讲个关节先。 系， 点解讲佢两个系即系唔拉搭咧？按照呢个样板戏，李玉和话斋，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系 啊， 两条路嘅车。 虽然毛泽东系建党嘅元勋。啊，即係話説話參加過一大嘅劉少奇，1922年參黨都係即係嗰一脱嘅啦。 係 啊，雖然佢細咗大概六歲啦。 哦， 一個係1893，一個1899， 都好緊要啦。 啊，細咗六歲啦，即係 你諗下，共產黨1921年得嗰十幾丁，佢二 五十七個， 咪咯？ 咁 你 2022年 咪咯？ 劉少奇入黨佢哋未到一百， 未 到 一百，咪咯？ 劉少奇係係呢個。1898年出世， 系啊， 22年 即系24岁咯。 好啦，咁就两个人咧系毛泽东系农民运动起家， 嗯， 刘少奇系工人运动起家， 嗯， 两个系唔同嘅， 系。 咁啊，毛泽东系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由嗰度扎起嘅。咁刘少奇咧就听讲话系叫做白区。叫做白區的代表， 搞中 國運動，即是他起家就是 在白區搞的，很長時間都是搞白區工作。咁兩個本來都不是即不是好像林彪啊那些是羅榮桓啊那些是毛澤東的嫡系啊。咁馬恩慈你話齋。點解突然揾佢做接班人呢？咁，佢呢個接班人唔係林彪嗰啲流口水嘅接班人喎， 係真㗎。 雖然係所寫喺黨章， 係 啊，雖然係唯一一個副主席，講明係接班人啦，但係實際上冇呢個權。而劉少奇絕對唔同。 係 嗱，舉個例啊，呢、這個劉博士實係非常熟悉嘅重慶談判，重慶談判。毛泽东就离开了他的领导岗位， 嗯， 深入敌后，入虎穴。那几十日呢是指定刘少奇代做领袖的， 嗯嗯， 代做一把手的。 中共中央的代理主席。 是啊， 是。 那这个第一次中共派这个刘少奇去莫斯科见斯大林，亦都是全权的代表。 嗯。 咁到建国初嗰阵时咧，我谂全国5亿几人咧系一个奇，点奇咧？嗰阵时大家正式嘅礼堂都要四张相嘅， 嗯嗯嗯， 毛刘周朱 系， 毛刘周朱 系， 咁啊，咁样入城咧，梗系朱毛朱毛啦， 系啦， 咁啊，冇人唔知道朱噶， 系， 仲摆喺毛前边啦， 系，佢年纪又大啲啦， 毛泽东话斋。 佢是他得 冇 我同 冇豬，我邊有毛咧？係嘛？我係豬毛嚟噶嘛？啊，咁啊，朱德唔使解釋，大家識。周恩來大家都唔使解釋。 係 周恩來多年以嚟個位置高過毛澤東，高過呢個 朱德， 嗯， 其他唔使讲啦， 系第四位， 周恩来冇人识噶喎， 会、 当时五亿人。就算認識得佢都奇，點解佢擺喺周恩來同朱德之前咧？一個係總司令，一個係總理， 係 嚇。咁又奇啦， 係啦， 又奇啦。 嗯。 咁仲有咧，即係國家主席都讓咗俾佢做。 係。 五九年毛澤東退居二線，咁嗰陣時，我哋睇到《人民日報》第一次。第頭版兩張相都係八寸相， 是 一樣大。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 哦， 啊、等到後尾江青仲好呷醋，啊，啲開呢個舞會，啲女演員好開心，我哋同主席跳個舞喎，咁 邊個主席？ 嚇、啊，邊個主席？ 係阿、哎、劉墉， 係啊，嗱。 俾你講啦， 劉少奇嗰個奇咧，其實咧奇喺邊一度咧？我個理解係咁樣，因為毛澤東有名言咧，就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啊嘛。咁啊，中共嘅槍杆子咧，就喺1927年啊，三大暴動，即、就、係、是、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啊，三大暴動嗰度咧，而誕生咗中共領導底下嘅嗰個所謂人民軍隊啊嘛。 嗯， 咁但系咧，刘少奇咧就呢三大暴动咧就全部都唔沾边嘅， 冇份 啊！咁所以系冇份嘅。 吓， 咁佢一路里边咧都系喺嗰个第一次即系、就是、大革命嘅时候咧，就甚至十年内战嘅嗰、那个前半期咧，佢一路都喺白区工作。 嗯， 咁所以佢咧就。毛泽东佢既然讲得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但点解呢个唔系揸枪杆子出身嘅刘少奇啊，竟然间可以成为呢个中共嘅第二把手咧？咁样 啊？你点睇啊？ 其实呢一度咧系一个转捩点咧， 系 就应该啊喺延安啊，即系1942年开始嗰个延安嘅整风， 嗯， 嗰阵时里边嚟讲咧。就去紅太陽點樣升起上嚟呢，就係、是、由嗰陣時升起上嚟㗎嘛。咁所以就係話呢，喺嗰、那個1945年嘅4月20號呢，當時係中共七大前夕啊，有一個叫做六屆七中全會，就作咗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咁嗰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裏面呢，就提到毛澤東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呢，正是一个最好的范例。咁其中里面呢，又跟住又提到话咩呢，就刘少奇同志喺白区的策略思想呢，真是另外一个范例。咁样。咁就即係话呢，将嗰、那个就话由枪杆子里面呢，就毛泽东系代表正确路线嘅代表。 嗯。 而白区工作里面呢，就刘少奇呢系正确路线嘅代表。咁样。嚟到去帶咗出嚟，咁跟住咧就喺嗰個中共呢、這個1945年嗰、那個即係、七大裏邊嚟講咧，就呢個劉少奇就做咗關於修改黨章嘅報告，喺裏邊咧就首次系統性地將呢個毛澤東思想講成係呢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嘅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嘅具體實踐相結合嘅。呢、 这 個指導方針就係毛澤東思想啦，咁樣、 哦、 就將呢個毛澤東思想就正正式式帶咗出嚟。咁、 哦、 所以佢呢個修改黨章嘅報告咧，就正係劉少奇所作嘅。咁、 哦、 所以喺呢、这個在此之前嚟講咧，就呢個七大未開之前啊，嗰、那個即係六屆七中全會嗰時咧，本身劉少奇都成為毛澤東之後佢排名排第二，朱德排第三。这个周恩来排第四，任伯时排第五的叫做中共中央书记处。那时没讲常委的。那时又没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叫做五大书记呢，就刘少奇就排第二。 哇， 后来到1949年12月1日呢，就毛泽东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个时候呢，主席是毛泽东啦，那就排第一的。呢、这個中央人民政府嘅一個副主席咧，排第一就係劉少奇，跟住咧就朱德，跟住就宋慶齡，跟住咧就李濟深、張蘭，最後一個咧就高岡。 咁我即係六個副主席係咁排列嘅。 係咁，我 所以即係佢嗰個 劉旭，劉旭 嘅地位咧就係有咁樣嘅背景。 好啊， 我補充一下， 係 即係劉少奇到底立咗乜嘢大功？ 係 毛澤東將佢一手提到第二位咧。 嗯 啊，據我嘅淺見咧。他这个立功，刚才 刘博士提过一句，就是整风。他立的功是什么呢？1938年那时候，就是抗战前期。那时候呢，中共呢没什么表现的。中共那时候仗什么最多，什么平型关啊，那里消灭了几百个日本兵，那么大件事呢。当时全国的抗战中心呢是武汉，就是保卫大武汉那时候呢，中共兩個重頭的 領袖人物，一個叫周恩來，大家知道，還有一個叫王明，這兩個人就在武漢。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沒有多少個人知道毛澤東，大家都知道國共合作了現在，這兩個中共的頭面人物就在武漢，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大家一起抗戰。那時毛澤東是最武末的，最得閒的。我哋只要睇睇嗰陣時佢做咗啲咩事啊？佢 一九三八年 係啊，佢得閒到可以揾蕭軍啊嗰啲咁嘅文人傾偈， 係 徹夜長談。 哦， 啊，即係你睇睇毛澤東選擇嗰段時間咧，佢冇咩東西拿得出手。 咁 因為你話你武裝鬥爭啊嘛，但係你武裝鬥爭嗰陣時冇乜仗打，你話黨嘅建設啊等等，即係總之嗰陣時咧。毛泽东是很尴尬，他仲即系名义上是一把手，其实上面仲有张文天。张文天是总书记啊， 我知啊。嗰阵时佢喺边度咧？ 佢喺延安， 喺延安啊嘛。 延安系，所以 佢延安辟咁辟 嗰阵时，佢点样去到即系整风以后攞到权咧？佢要揿低两个人，就 系 王明同呢个周恩来。 周恩来易啲 打到。唔系都唔容易噶，周恩来嗰阵时有功啊嘛，有劳啊嘛。 但周恩来冇野心做阿头啊嘛，王 明有啊嘛。系啫，但系刘少奇就喺呢度做咗， 帮佢一把。 因为刘少奇嘅身份合适，因为你话啫，毛泽东你系土包子，啊唔识讲外文又未出过国，刘少奇咧话晒都去。去蘇聯， 莫斯科， 去蘇聯，即係蘇聯識得佢噶嘛？ 大學， 咁所以佢去丙王明咧，係有佢嘅身份嘅。 嗯， 咁喺呢度立咗功，跟住咧，阿劉博士話啫，即係毛澤東思想佢提出嚟， 係 啊，咁啊互相吹捧咯。你捧我係毛澤東思想，我捧你就係白區嘅代表。係，咁所以咧， 一九三幾年佢冇寫到幾多文嘅喎，即係矛盾論啊，毛澤東 咯。哦，毛澤東寫嗰兩篇係算係好重。好重，即 矛盾论、实践论， 作为理论， 九字， 作为理论， 九字得嗰几篇嘢啫， 够噶啦，够噶啦， 咁就一个思想噶啦。 咁之前冇啊嘛， 得噶啦系嘛？ 嗱，我仲话俾你听，你都话刘少奇冇军权噶，唔系新四军，即系衰咗皖南事变嗰以后咧，揾佢去做新四军嘅政委， 系 跟住咧。在国共内战的期间，毛泽东呢就匿在陕北，因为陕北安全嘛，你怎样我那里很熟嘛，我地头经营了十年。咁由刘少奇同埋呢带住周恩来，唔系带住朱德，就去到太行山设立，即系等于前敌司令部，喺嗰度具体指挥呢个解放战争， 系西柏坡嗰度啦嘛， 系啦， 首先去到平山县西柏坡， 所以 刘少奇， 所以刘少奇一路系 即系嗰个叫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啊，中央工委啊，过去啊嘛， 系， 所以佢到 佢识打仗噶咩？佢 唔使 有朱德顶住， 唔系凡系政委都唔使识 打仗 嘅啊，你。 你識管住下面嗰啲咧？ 你話鄧小平邊識打仗？我哋講過好多次啦。 係啊， 你話姚素石邊識打仗啊？唔係又係書生一名，咁啊俾佢管住粟裕，唔使識打仗嘅。 係， 所以 宋朝制度， 文昌 明党指挥枪啊嘛。 即系头先讲旗咧，仲有少少一个故事，就系刘少奇未入咗毛泽东火之前啊， 系 佢有一件事咧系。表示出佢同毛泽东唔系一回事嘅， 系 就系、是、毛泽东取江青。 哦， 毛泽东取江青嗰阵时， 佢够胆反对。 反对最力嘅就 佢反对啊， 张文同刘少奇两个。 哦， 最力噶啦。 好啦，嗱，讲到呢度啊，阿刘墉要停停先，我哋要听只歌先吓，翻、嚟再慢慢讲呢一个点解佢反对江青最力，又如何反对咧吓、啊？好啦，呢只歌咧叫做《死了都要爱》啊，哇，马鼎盛你简直咁嘢嘅吓信乐团系咩嚟嘅？ 咩啊？ 信乐团喎， 信乐你听下啦。 好啊，咁啊先听听呢一只叫做咩啊？死了都要爱啊！咁一阵间十一点之后咧，翻嚟继续有马鼎盛、马恩赐同刘梦红同大家讲今晚嘅题目叫做刘少奇之奇啊！ 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雨中会变心爱在。 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有你勇敢跟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凭感觉去相拥就会很愉快，享受现在，离开怀就怕受伤害。许多奇迹我们相信 1.368， 欧元对美元 1.21， 澳元对美元 0.76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862.76 美元，卖出价是 1863.7 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同埋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同至到和缓嘅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同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BNO 签证移民英国的安排，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慧卿， 他自己想下自己的前途打算，我去英国，我去美国，关你什么事呢？ 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 你去是你情我愿，但是这些人呢都有可能就会回来，因为他适应不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广西 系啦，拜登嘅就职总统仪式咧，咁啊创咗个先例，佢居然邀请呢个所谓台湾驻美国嘅吓、啊，你话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叫做萧美琴作为嘉宾参加呢个总统就职仪式，咁显然系对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不敬啦吓、啊、，call out 啦。咁所以有啲記者咧就問中方話點睇啊咁，咁但係中方嗰個發言人咧就話中國駐美使館收到了出席拜登總統就職典禮嘅邀請，中方已向拜登總統表示祝賀。哇！呢兩句説話真係唔鹹唔淡。你到底即系大使接到邀请有冇去呢、啊、如果去呢，同场又见到呢、這个啊所谓台湾驻美大使萧美琴，咁啊看贼不两立噶、哦。如果唔去呢，好似有少少失礼啊，请都唔去。咁所以呢就有啲奇，因为呢个萧美琴又比较奇啊。佢咧曾經做過四屆立法委員，呢、這個唔奇。喺花蓮縣咧係民進黨唯一攞過半票嘅，都唔奇。但係佢咧老豆係台灣人，老母係美國人喎，啊，真係半糖花，而且仲生於日本神户啊！唔知係咪嗰陣時佢老豆喺日本做緊所謂外交官？咁呢個咁樣嘅人，梗係心綠㗎啦，啊！在可見的將來，咁樣大陸對呢啲事情又如何反應呢？啊，聽講話就唔會聞佢嘅音樂起舞嘅。 同心抗疫，我哋必須互己互人，減少社交接觸，盡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會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況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哇，好重啊！ 兰子，你买咗好多本地鱼龙产品，不如我帮你攞啲啊！ 哎呀，好啊，唔该晒啊！ 咁我唔客气啦，嗱，我攞呢条龙趸柳啦，呢个番薯啦，南瓜啦， 喂，叫你帮手拎嘢，唔系叫你偷嘢啊！ 住逢星期二朝早十点四《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etch 之 本地鱼龙篇》， 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嘅迷思。 《谣言止于 Fetch 之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直播室咧有马鼎盛同马恩赐，喺电话咧就有刘梦红啊。今晚咧我哋就讲呢个刘少奇之奇啊。咁啊不过咧头先就播呢只死鸟都要爱呢个信乐团啦，台湾嘅乐队。 呢啲嘅奇啊，不但系刘少奇奇，刘少奇嘅老婆都奇。 系 啊，即系刘少奇系俾毛泽东迫害到惨死。 嗯， 咁啊出咗嚟以后咧，佢啊不但唔会即系恶言相加啊，或者系诉冤诉苦，仲要同毛泽东嗰啲后人揽头揽颈啊，死了都要爱啊！即系老公死咗还死咗系嘛？呢啲样嘢都唔紧要， 系 反而咧对周恩来就切齿之恨， 好 系啊！即系从来唔会表示对周恩来如何如何，咁其实即系。真係好奇，即係共產黨嗰啲黨內鬥爭之殘酷啊，之無情啊！咁呢個劉少奇咧，仲有一點奇，我係可想請教一下呢個劉博士嘅，就係劉少奇本人跟住毛澤東進行過多次嘅政治呢個運動啊，打倒咗唔少人，但係到輪到佢嗰陣時，佢點解一個冇乜先兆？啊、打到彭真嗰陣時候，彭羅路陽就係佢主持嘅。 係， 咁仲有佢係被點名啦。啊，已經從呢個第二把手降到呢個政治局排名呢個第八啦。咁佢仲唔知道係要滅頂之災，仲同毛澤東撐，仲話咩四個不怕。 係， 即係佢點解有乜嘢呢個喉底同毛澤東撐呢？系啊，我就奇啦。 刘少一啲都唔奇。大家知道咧，刘少奇啊，佢曾经咧就即系喺1939年咧做过一个著名演讲，就论共产党员嘅修养啊嘛。 咁、啊、 然后呢边咧， 出名啊呢边。 主政之后咧，佢有多次强调啊，共产党员啊要做党嘅驯服工具啊，听清楚啊，驯服工具。 嗯， 咁所以佢呢个人里面嚟讲咧，就系、是、自己俾自己啊，嗰啲咁嘅理论啦、啊，嚟到去啊，所谓咧就作茧自缚啦。咁因为当住呢个毛泽东里边咧，收拾咗彭罗六洋之后咧，嚟到去攻佢嘅时候咧，基本上佢已经系自废武功，因为佢啲即系啊手下大将里边咧，基本上咧已经系被老毛啊就收拾咗噶啦嘛。而最重要嘅問題就話喺嗰個1964年嘅12月到1965年1月啊，制定嗰個所謂嘅23条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23条嘅時候嚟講咧，毛澤東咧就曾經已經咧就係呢個同佢就當面啊嚟到去即係嗰個分歧嘅啊矛盾公開化，就將呢個劉少奇啲講到喺。四清運動裏面當中嘅，所以四清同四不清嘅矛盾啦、啊，黨內外矛盾嘅交叉啊，人民內部矛盾同敵我矛盾嘅交叉嗰啲嘢咧，俾毛澤東全部批駁曬，話呢啲唔係馬克思主義嘅嘢嚟嘅， 係 咁樣嗰陣時已經裏面咧係佢差唔多係俾毛澤東喺即係將佢就喺嗰個黨內嘅嗰個威信啊，就一掃而光噶啦。但系毛泽东里面对刘少奇非要整到不可嘅嘢咧，其实个最重要嘅根源啊，深层次嘅原因系乜嘢咧？就要讲到1956年苏共嘅二十大， 在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克鲁耀夫呢突然间在这个会议的末期啊抛出了一个秘密报告，就将斯大林由这个所谓人类的天才啊，我们亲爱的父亲啊， 斯大林爷爷啊， 用马皮啊剥咗落嚟，将呢个斯大林里边佢统治苏联嘅三十年之间嘅嗰个恐怖统治，尤其系喺大清洗、大肃反期间里边咧，点样去残杀啲革命功臣啊，残杀呢呢个嗰啲咁嘅将领啊，同埋残杀啲知识分子嗰啲嘢咧，全部爆晒出嚟啊！呢、这个。克鲁耀夫指责呢个斯大林咧系伊凡雷帝式嘅暴君啊，咁样啊，话佢嚟讲系混蛋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变咗咧，就因为毛泽东经过咗1958年嗰个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失败，然后咧喺嗰三年之间饿死嘅人去到成4000万人嘅时候咧，咁刘少奇喺个7000人大会里边咧就提出咗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呢、这个咁嘅结论，就同毛泽东所讲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讲过咁样嘅，即、就、系、是、对嗰个缺点错误嘅评价里边咧，系大相径庭嘅。尤其呢个刘少奇讲咗句说话，人相食要上书噶，咁样即系、就是、要写入历史咁样。咁、毛泽东一计条数，你佢自己大过刘少奇5岁噶嘛？刘少奇系接班人嚟噶嘛？ 系 咁如果。8年之后咁样啊，到时刘少奇又学克鲁耀夫咁做秘密报告，将你个毛泽东嗰啲衰嘢养晒出嚟，变师咁，所以呢个就系毛泽东嚟讲就千方百计要将呢个所谓中国克鲁耀夫刘少奇啊置死地，咁佢系一不做二不休嘅，咁所以刘少奇去咗嗰个地步嘅时候嚟讲咧，就唔系话唔想去反抗，但系。 反抗无从， 枪杆子里边出咗技员啊嘛，毛泽东系中央军委主席啊嘛，话整咗林彪里边掌握咗个军权，根本上嚟讲，你刘少奇好明了呢一套嘢噶，咁啊，所以就连佢咧手下喺军内嘅贺龙啊，同埋呢个即系罗瑞卿嗰啲咧，早就被打倒咗，咁所以佢自己就知道咗喺呢个形势底下冇得反抗，所以就提出咗为咗结束咗嗰个党内嘅斗争咁残酷嘅。呢、这个斗争咧，佢话我同我老婆仔咧，我辞晒所有职务，我翻去延安耕田啦，咁样 得唔得？ 唔准佢， 打个梗唔准啦。 佢嗰段说话咧，其实仲系垂死挣扎，仲系负隅顽抗，因为讲呢段说话话辞一切职务， 系啊， 佢仲有话我要辞去毛泽东选择嘅主编嘅职务， 系 啊，即系话我。唔同你抬轿啦，啊！你嗰个毛泽东思想咧，即系我一手捧嘅，而家我唔捧啦。 系 咁，佢呢个反抗咧，当然系徒劳噶啦，因为 呢个象征式嘅啫。 因为毛泽东从始至终军权系牢牢掌握喺手里边嘅。 系 虽然刘少奇曾经由于1959年做国家主席，佢系破天荒咁兼埋国防委员会主席嘅，即系名义上啊，佢都系统帅嚟嘅，其实佢连一个兵都指挥唔到，啊，即系毛泽东全国，因为林彪讲过一句说话，佢话你哋咁多中央委员知唔知啊？啊，中国人民解放军调动一个连啊， 系 一个连百几人嘅咋，调动一个连啊都要经过毛主席啊，你班友点调动到兵啊？ 系 啊，仲有整个中南海就叫做八三四一部队啊，或者叫做呢个中央警卫团啊，点都好啊， 即系汪东兴， 即系呢即系贴身嘅御林军啊， 嗯， 全部掌握喺毛泽东手里边，即系想喐边个咧，随便就喐到，所以嗰阵时咧，红卫兵入到中南海。去鬥劉少奇，如果冇佢批准， 冇可能啦。 點可能？ 點可能入到中南海？ 所以劉少奇雖然個嘴講啊，有四個不怕咩？唔怕呢個撤職啊，唔怕呢個坐監，唔怕離婚，唔怕槍斃，即係呢啲都係口硬。其實你係冇任何底氣嘅。佢應該知道佢同毛澤東嗰啲矛盾咧。 嗯， 雖然60年代。大家都知道英國嗰個元帥蒙哥馬利嚟訪華嗰陣時咧，毛澤東親口同佢講噶嘛。蒙哥馬利問佢：啊嗱，而家你又退居二線啦，咁啊以後接班係邊個？劉少奇咯。即係 话音未落啫，就系、是、阿刘博士头先讲嘅七千人大会， 系 刘少奇已经系话毛泽东系有错嘅， 系 啊，大家系可以提出嚟嘅， 系 咁毛泽东咧，同时真系做咗自我批评嘅，即系等于系检讨噶啦，呢个破天荒嘅，仲要有一句说话话。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哎、 即系呢句说话，刘少奇听到咧，应该系背脊骨出冷汗嘅。 吓、 哎啊，你功高震主到咁嘅地步，仲、 哎、 要话俾嗌你老婆去做呢个桃园报告？ 系、 哎，你老婆几多级啊？ 哎、 你老婆十四级啫嘛，十四级系咩？处级干部啫嘛。作为中央文件咁样去做报告、啊，你受唔受得起啊？ 哦、 林彪都有自知之明。 系 九大嗰阵时，毛泽东将呢个叶群划作呢个政治局委员，林彪 唔得， 唔划圈。 系 佢话太高啦，太高啦。 吓、啊，不行。 佢知道，喂，叶群系几多级干部啊？你点可能啊？系嘛？咁但系刘少奇喺呢度真系冇自知之明、啊。 哦， 啊，人哋嗌你老婆去做报告，你老婆就够胆做报告，你真系开玩笑。仲有一个小故事咧，就话即系佢得罪咗毛泽东唔知。 嗯， 头先阿刘博士讲嗰、那个《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呢本书咧，系延安时期写嘅。 系 后尾经过执拾得更加靓咧，系喺呢个七千人大会。中央決定再版劉少奇呢個修養， 1962年 發行咗幾多啊？ 係 1800万册啊！ 哇！ 嗰陣時幾百萬黨員人手一冊， 係 嚇呢本書裏邊有一段説話咧，腰心腰肺批判黨總書記陳獨秀， 係 嚇講咩啊？話陳獨秀毫不知恥地要求我哋黨員。好似尊重马克思列宁咁去尊重佢、 哦， 拥护佢做领袖，报答佢以衷心和热情。 嗯、 但系陈独秀咧，佢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正确意见和批评，哇！毛泽东睇，喂，你闹紧边个啊？ 一个指桑骂槐喎。 陈独秀而家仲有几多人知啊？你呢啲咁嘅全部对号入座。 哎呀， 唉，所以刘少奇， 我仲做一个最奇嘅咩咧？呢个马鼎盛 系，请讲。 最奇嘅就系话，当时啊，嗰、那个516通知嗰个文件里边嚟讲咧。其中有一段说话是最核心的嘛，个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家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喂，讲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喂，你刘少奇自己主持通过呢一个516通知，而呢一段系老毛自己亲笔加上去嘅， 系 佢都仲懵成成，真系所以咧，即系喺嗰个时候嚟讲咧，我就觉得佢咧系嘛，双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系咁嘅样嘅，即系麻痹到咁嘅地步，所以呢个就莫名其妙嘅奇嘅真系， 系 啊，真系奇怪嘅，因为你共产党都不断有呢、這、一个 路线斗争， 冇错啦，即系隔几年就一剂，隔几年一剂噶啦嘛， 系啊， 系咪先？由延安开始一路斗到而家，即系你作为一个咁高级嘅共产党人，你冇理由唔识 第二位啦，你已经做到，大家都知道做老二啊最难做噶嘛， 咁 1965年 系。 刘少奇咧，由于得罪咗毛泽东， 嗯， 啊，大家都知道古仔啦，又话毛泽东话你唔俾我开会，邓小平唔俾我讲嘢，系嘛，党章有咩宪法， 发烂渣啦，已经 发烂渣，咁但系刘少奇咧不得已就召开咗叫做党内生活会， 系， 凡系对中共嘅政治生活。有了解嘅都知道生活会系咩东东啦， 系咯， 胡耀邦又系咁衰咗嘅， 你生活会搞佢落台噶咯， 生活会 就系搞人落台之会。 咁呢个党内生活会咧系咩人参加呢？ 系 政治局部分常委委员， 嗯， 各中央局嗰阵时有七个中央局， 嗯， 國中央港第一書記啊，當然仲有周恩來、鄧小平等等啦。毛澤東就當住呢班大佬，向毛澤東做檢討，啊，話即係我對你唔尊重，大家都批評咗我啦，我虛心接受批評。毛澤東打蛇隨棍上啊，話呢個唔係尊重唔尊重嘅問題，而係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嘅問題， 提高到路線等 等。 係啊，哇，咁就冇命。 劉少奇應該知道，應該知道佢 冇命 冇脈㗎啦。仲有一句説話咧，係即係殺機頓起啊。 係， 佢話斯大林曾經對鐵托講過：，我動一根小指頭，世界上就冇鐵托啦。 啊， 毛澤東就學住呢個口吻話：，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将你打到。哇，大佬唔系讲笑啊！ 讲到明噶咯， 六五年已经交底啦，你仲发紧梦？ 系 你话奇唔奇？系啊， 不过史太林嗰句又唔系好啱。 点？ 佢真系打到唔到铁托喎。 唔系佢， 佢讲嘅啫嘛。 佢吓佢啊嘛。 佢吓系咯系咯。哇，铁托呢个人真系不得了喎。 唔系啊，你如果美国、欧洲唔撑佢，佢真系够胆打过去噶。 系好啦，咁啊去到而家，咁咧我哋又要听歌啦。呢只咧，哇，今日好多唔系爱就系情，我哋拣啲歌。 点啊？ 彭羚嘅只想得到爱啊。 系啊，得唔到。 其实我真的需要你，人生都不再美，留世上空得一片痛地，只想得到爱，无奈无奈我终于失去你，求让我在孤单内逃避，只想得到爱，无奈无奈太天真不应该，重新的给予爱，重复了当天一次痛爱，终于失去爱，残局残局已真的不可改，原谅我内心不再期待，结果心灵如重伤的模样，难以得补救，只怪是我多情任性妄想，受了伤结果伤痕在，连痛苦中狂涨，谁也早知结果会是重伤着我，想得到爱，无奈无奈太天真不应该，重新的给予爱，重复了当天一次痛爱，终于失去爱，残局残局已真的不可改，原谅我内心不再期待，结果心灵上如重伤的模样，难以得补救，只怪是我多情任性妄想，受了伤结果伤痕在，人痛苦中狂涨，谁也早知结果会是重伤着我这样，结果心灵上 如重生的模样，难以得补救，只怪是我多情任性妄想，结果伤痕在人痛苦中扩张，谁也早知结果会是重伤像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引用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作出限制与检测宣告，晚上先后公布四个受限区域，其中元朗安兴街好彩洋楼晚上7:00起列为受限区域。居民需要在明日凌晨2:00之前按当局安排接受病毒检测，目标在明早7:00完成行动。政府亦都分别在夜晚8:00和8:30将红磡码头围到隆基大楼和油麻地新田地街142至148号、众方街59A、59B、59C 号、新田地街150至160号和永星里 2A 号列为受限区域。现场有大批警员戒备，身穿全套保护衣的工作人员亦都到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感谢绝大部分市民配合政府为防疫采取的强制措施，强调政府会对违规情况采取严格的执法行动。此外，对于昨晚有政府人员在执行限制与检测宣告行动期间遇袭受伤，向那名人员致以慰问，亦都谴责施袭者的暴力行为。林郑月娥说，政府采取的强制措施有它的必要性。他留意到过去一个星期四次的受限区域强制检测行动和相关的执法入面，绝大部分相关市民都充分合作。今朝完成在丽港城第五座和第七座的行动，亦都没有发现有居民未进行强制检测。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早前获高等法院批准保释，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终审法院听完双方的陈词，押后裁决，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代表律政司的处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陈词的时候认为，国安法的保释门槛较其他本地法例为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询问，是否意味处理有关国安法的保释的时候，可以完全忽略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的保释安排？周天恒说不一定，但是必须先考虑国安法条文。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王继明陈词的时候表示，考虑国安法案件的保释时候，亦都应该包括尊重人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130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46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4.91，瑞士法郎0.895，加元1.281，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21，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64.38美元，卖出价是1,865.5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北风。 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同埋稍凉，今个礼拜下后期至到下个礼拜初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你有冇听开广东广西噶？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啊嘛！ 果然系粉丝啊！介绍个猛人你识啊！ 好啊！ 我是林以乐，由二月份开始我会加入广东广西的主持行列，以后逢星期三晚上我会同大家探索心灵世界，活出正向人生。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都是爆发疫情啦，咁啊涉及一啲喉管接驳问题嘅。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何巨业， 劏房之后咧，佢啲厕所出嚟咧就一条喉管接驳咗好多组嘅厕所，而冇将一啲地台水同埋坐厕嗰啲嘅污水管咧有一个隔气嘅分隔。 工程界立法会员卢伟国， 劏房其实咪净系讲嗰个租务嘅问题，呢一类咁样嘅改动咧形成嘅问题咧，政府就不能不正视。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君。 中国图书网页千知书店，冇几耐之前咧出咗篇文，所有的失控都重回控制。过去20年，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篇文章话咧，2020年大量嘅黑天鹅事件集中爆发。其中尤其是新冠疫情最诡异，有学者开始讨论是否应该以2020年为界，将人类的纪元重新定义为新冠前和新冠后。 2020年是21世纪前20年的最后一年，过去20年物质充裕而精神空虚，经济繁荣而贫富悬殊，技术进步而社会重构，大国崛起而文明陨落，种种交织埋一齐嘅因素，让呢20年嘅历史好似被按咗快速键，喺疫情嘅冲击之下炸裂开来。20年前开始咗一个新世纪，嗰个时候已经有网络文化观察者、美国作家海文·海利预言，21世纪会迎来一个失控嘅时代。佢话所有嘅火焰都将熄灭。所有变异都趋于平淡，所有结构都将自行灭亡，所有的秩序都将归于混沌，所有的控制最终都将失控。但是他没有看到的是，有失控必然有控制。过去20年，一边失控一边控制，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失控都重回控制。这20年很多的世界性失控，主要包括全球化经济无国界与政治有国界的矛盾失控，金融业的无国界导致2008年因次贷危机而造成的金融海啸的失控，2003年的非典，特别是2020年的新冠瘟疫，让大半个世界彻底失控。 美国大选让世人对美国民主秩序大跌眼镜，敲响了西方文明的丧钟。 这篇文章借三本书的内容，对二十一世纪这头二十年的种种失控和出路作出分析。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收听这个广东广西，现在如果大家在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呢，就应该都是听我们这个节目的。由这个今年开始呢，就是一到十一点后呢，就几台联播这个广东广西的了，十一点后。好了，今天继续讲这个刘少奇之奇。 他最奇呢就是他的下场。大家都知道他是由这个九大将他开除出党。 不是九大。是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啊， 是 啊，将他永远开除出党。 你中共开除他出党执行家法呢，咁啊外人呢都冇乜说话讲。但是问题你由这个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去摆平了他那个中华民共和国主席那个身份，啊，同埋咩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咁有點而拉過喎，因為人哋係人大代表選出嚟嘅喎，當然嗰陣時人大都冇啦。 係啦， 咁你 冇所謂咧。 所以劉少奇話：我仲係共和國主席，點解你幾條僆仔嚟要鬥我咧？又掹咗個電話線。所以呢件事係到佢平反嗰陣時都冇一個交代。 嗯， 平反嗰陣時好啊，你話即係。你話劉少奇係叛徒、內奸、公賊， 係啊， 啊咁樣嚟即係趕佢落台、開除佢出黨嘅。 嗯， 咁到毛澤東死鬼咗以後咧，咁啊平反啦嚇，平反好啦。咁呢個冤案係邊個鍛鍊成功嘅咧？啊，你王光美唔能夠話啊，你周恩來係即係主持呢個劉少奇專案組嘅，你啊，所以我憎你。 係， 喂，大佬上面仲有一個姓毛嘅喎，嚇， 係毛澤東啊嘛。 喂，因為九大係講得清清楚楚嚇，係，毛主席親自發動同領導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嘅偉大勝利，係粉碎咗呢個復辟資本主義嘅陰謀，加強咗無產階級專政同我哋嘅黨啊嘛。咁呢鑊嘢偉大成就係佢嘅，最大冤案又係佢嘅。咁你既然係冤案，如果按照一般嘅法律原則，平反唔係主要嘅，應該反助先係主要嘅。喂，你屈人哋系 做责任啊嘛， 你屈人系咁，人哋唔系咁，即系你系咁啦，系嘛？法律系咪应该咁啊？咁所以 其实咧，头先马老师你讲到佢话开除出党，其实开除前面仲有个字眼叫 永远 开除出党啊， 系啊， 咁之奇嘅真 系。 开除出党， 即系唔准佢翻翻入嚟， 再翻翻入嚟， 有冇试过咧？ 喺1968年咧，嗰个即系十月嗰个八届十二中全会，佢就有一个就关于把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咁嘅决议噶嘛？ 系啊， 嗰个咧就话一致通过，其实咧就唔系一致通过嘅， 系 因为有一个女嘅中央委员叫做陈少敏。佢就係唔同意呢一個咁嘅決議，所以喺舉手表決將呢個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嘅時候咧，佢係冇舉到手嘅，佢就炸低話心口痛，攞個手揞住個心口就伏低，冇舉手。 咁即係投廢票啫，冇反對。 唔係佢唔會喺黨呢個記錄度，佢一定話一致通過噶。佢唔會講老實話俾你聽。 就被講為叫反潮流嘅英雄啊嘛。因為毛澤東本身喺1967年嘅2月啊， 接见嗰个阿尔巴尼亚呢个访问中国个代表团团长巴卢副上将，即系国防部长嘅时候咧，佢就讲到，佢七千人大会嘅时候，我们已经看出问题，修正主义啊，要推翻我们，就系讲呢个刘少奇啦，啊，咁然后咧就1967年嘅4月12号咧，嗰个江青咧就话七千人大会嘅时候咧，主席就憋了一口气。即係已經挫住套戲嘅啦，咁樣，所以佢嗰個由劉少奇嗰個咁樣嘅即係悲慘下場咧，就係、是、由嗰、那個即係原因就係1956年嘅蘇共二十大，就個克魯耀夫做秘密報告清算斯大林，所以呢樣嘢就毛澤東咧就周時我諗都發噩夢啊，咁就睇下邊個係中國嘅克魯耀夫，咁就哦原來劉少奇咁樣，所以後嚟劉少奇俾佢整到咁慘裏邊咧，其實就係、是。毛泽东为了避免有人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这个就是他的阴暗的心理的反应了。 即是刘少奇倒台呢，这个是中共历史上面一个很大的污点。 是 啊，但是刘少奇之奇呢，就是他不知道中共那种运作啊。他自己一世做了中共的高级官员，甚至是第二把手。他应该知道，他整过这么多人，他应该知道中共是怎样实行人治，系冇法治噶嘛？可能佢仲谂紧， 人亦剃其头咯。 咩咧？ 整彭德怀嗰阵时，佢都有份啦、 啊。整彭德怀嗰阵时，几穷凶极恶啊！呢、這个刘少奇， 或者个个都 可以平反。 系 刘独咧就彭 德 怀 不能 平 反， 因为佢里通外国咁样，呢啲就砌生猪肉嘅呢啲啊。 嗱呢单嘢咧，又系共产党嘅拿手好戏， 里通外国 唔系啊，因为你话呢个刘少奇系叛徒内奸公贼。你經過好多調查，即係屈打成招等等，湊出嚟嗰啲案，湊出嚟嗰啲控訴嘅罪狀，喂，嗰啲都係以前嘅事，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嘅事，係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後，劉少奇先扎噶嘛。咁你經過咁多次，又縮反，又整風， 都冇 啊，都冇整，而家就突然兜出嚟，系嘛？而且你兜出嚟嗰啲咧，唔系话你打到佢嘅罪状，你打到佢嘅罪状咧，系叛徒特务、死不悔改嘅走资派。咁两者都唔系吻合嘅。 系啊， 你夹硬。所以头先啊，刘博士讲屈彭德怀嗰味嘢咧，系六二年嘅。 系啊， 六二年因为已经系七千人大会，大家要将呢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等等系作为负面噶啦嘛。 系啊系啊， 咁彭德怀咪真系啱嘅咯。 系 啊，但系刘少奇同毛泽东咧就两人一词， 系 就话你唔能够平反。 系 啊，夹硬话佢系里通外国。喂，呢样嘢你当时打佢落台，剥咗佢嘅国防部长，系嘛？软禁 佢话彭德怀喺外国走了一转就写嗰封信啊嘛，咁咪里通外国咯？唔系点解会去外国一转之后就翻嚟嘅写信咧？ 咁佢写信之前仲去过厕所添， 里通厕所 系嘛？你点 里通外国啫？真系莫名其妙嗰啲嘢。 刘少奇都 家之罪何患无辞啫嘛？ 但系彭德怀咧，虽然系咁样。佢仲冇開除出黨喎、 哦， 當時啊，文化革命唔計啦， 保留嗰個政治局委員個 名義上啊，仲係政治局委員喎、 啊， 有時有啲乜嘢仲想請佢出席嘅喎、 啊，所以呢個係咪即係冇規律可以尋嘅咧？即係任佢嘅啫， 唔係冇規律，而係無法無天。 哦， 係啊，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聽毛澤東嘅決定嘅啫，佢中意 當然啦， 佢要永遠開除你，佢爭得你緊要咪永遠開除你咯。 佢落咗個決定，然後你哋呢班咁嘅 就揾理由啦，去寫啦、 啊，對啦，你哋去鋪排點樣啊？能夠自圓其説，我唔理，總之我要佢死，而且要佢死得好淒涼，咁唔好死唔早，唔好死唔早啊！等我開咗九大先。 所以嚟講，劉少奇嘅即係竟然而家被。一个即系话长期作为毛泽东嘅接班人系嘛？ 系啊，几廿年， 二十年，沦落到就话系叛徒内奸公贼，永远都开除出党。然后咧喺嗰个十二年之后，佢1980年啊， 系 嗰个十一届五中全会啊，又获得平反，话佢系杰出嘅党同国家嘅领导人，伟大嘅无产阶级革命家咁样。 咁你话啦，真系否定之否定嚟一个，所以其实企喺呢度咧就系、 是。咁啊，问题就系即系头先马鼎盛问嗰个问题啊嘛，即系你再平反咗佢，咁你都要讲一套嘢出嚟噶。 讲咗啦， 啊，佢点伟大法咧？佢点样即系俾人冤屈咧？你有冇讲咧？ 有啊，吓、 啊， 即系嗰啲系江青害噶。 哎呀，帮咯，佢赖民标识人帮，咁、 啊、 逼。 啊，江青害噶，唔关我事啊，我老婆衰噶咋。 系 啊，即系胡亚东讲得好清楚，江青系江青，佢唔代表我噶。哇，你早开声啊！ 江青俾人审嘅时候又唔咁讲我。 乜你而家 佢话系佢系毛主席嘅一条狗啊？ 叫我咬边个，我咪咬边个咯。 咁佢两公婆即系各有各讲嘅啫嘛。 系啊，你嗰个当年你80年代初期嘅时候嚟讲去。即係所謂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嘅主犯審判嘅時候，江青喺法庭上就係咁講啊，我係毛主席一條狗，係 啊係啊， 毛主席叫我咬邊個，我咬邊個咯咁，佢、 啊、 就係咁講噶，直言不諱噶。 而且江青咧，佢喺法庭上邊攞法律語言同你鬥嘅噃， 係啊係 啊，係 啊， 佢話嗱，你而家咁樣，我呢個政治局委員係九大， 係 十大， 係 係嘛，我打到劉少奇。是九大的決議， 是。 咁你而家九大十大仲算唔算數先？係嘛？ 你當冇開過啊？ 唔係，你如果九大十大唔算數嘅話，九大十大嘅領導者，你往哪裏擺又？ 嗯， 係嘛？你個舞台咪拆咗佢？ 係。 仲有好笑嘅係，佢審訊嗰個林彪、江青嗰兩個反革命集團嘅時候咧，就將江青佢哋咧扣上。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嘅呢、這个一个作为一条罪状，但系后嚟里边嚟讲啦，亦都有佢自己嘅关于若干啲建国以嚟啊党嘅若干历史问题嘅决议里边咧，就讲到呢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咧系一个完全冇任何进步意义嘅呢、這个革命同呢个社会进步，系一场呢个 破坏性系 啊。是一场这个内乱咁样是要彻底否定的咁样。咁如果文化大革命是需要被彻底否定的话，咁江青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而成了功劳先啱啦，是吧？所以根本上党内嗰啲权力斗争嘅嘢啦，逻辑之颠倒，黑白之混淆呢，就真係令人真係匪夷所思咯。 因为毛泽东讲得好清楚，我一世做咗两件事㗎嘛。 是打 一个人我是攞咗政权。 是。 第二个就是在领攞咗政权以后再继续革命，咁先至係彻底嘅马克思主义者嘛，係嘛？ 唔係托洛斯基主义。 唔係，佢当然 马克思几时有讲继续革命？ 佢係列宁主义者。 列宁都要讲 嘅。我这一生就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把蒋介石赶到呢、這个那么几个小岛啊，一个呢就搞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咁样佢就咁讲法啦嘛。 嗯， 即係刘少 奇。所以佢总结自己里面嘅嘢呢，你从刘少奇嗰个悲惨嘅遭遇嗰种曲折离奇里面呢，你就睇到即係当即係话一个权力不受制约唔系呢个把呢个权力呢个关到制度嘅笼子，而又反过嚟咧系权力把制度关入咗笼子里边嘅时候咧，你话呢啲咁样嘅悲剧，刘少奇嘅悲剧咧系层出不穷噶嘛，会人 嗰啲制度咧系管啲人民嘅，唔系管佢嘅， 系咯。 不 你 不亦都有啲咁讲喎，阿刘墉 打到咗刘少奇之后，后嚟又收拾咗林彪。系咪？然后改革开放啊，呢、这个呢、这个时期呢、这个就又有呢个胡耀邦啊，然后又有赵紫阳，咁一路落嚟，系嘛？咩陈希呢同啊陈良宇啊，一路落嚟薄熙来诸如此类嘅嘢咧，究竟有几多系叫腐败？有几多嘅系政治上嘅权力斗争嘅嘢咧，令到人啊眼花缭乱噶嘛？ 唔係，即係話劉少奇佢一生佢都鬥人不少啦，老實講。 佢鬥人起家添啦。 咪咯，你又唔能夠話佢太清白。 本身劉少奇我都頭頭用過， 啱 替人頭者人亦替其頭啦。 係啊， 本身亦都好左嘅，係嘛？本身嚟講亦都手上沾嘅輸血都唔少噶嘛。 對， 佢開始整四清嗰陣時候，黃光美都整死唔少人啦，幾多人吊頸。 佢哋九達根串聯。啊！話呢、這個呢、這個嗰啲調查研究嘅方法呢、這個已經係過時啦，唔得啊！咁 所以那裡又是對老毛的大不敬。 同埋劉少奇佢係主持土改嗰陣時咧，都講咗噶， 係即係殺地主嗰陣啊嘛，殺得好狼啊都，係咪先？所以呢啲都唔使話太過同情呢啲人， 唔係話同情 無煙啊，啲香香見血啊嘛嗰陣時要， 係 嘛？啊呢個葉劍英方幫佢哋主持廣東土改嘅時候嚟講咧，本身因為係華僑多啊嘛，華僑之鄉，所以就同北方要有所唔同，至今未話係叫地方主義。和平土改，咁就將呢、這個啊葉劍英方方加以處分排擠，呢啲亦都係同劉少奇啊嗰套咩嘅左嘅嘢就分唔開嘅，因為係劉少奇主持全國嘅土改，嗰度殺咗成呢個數以百萬計嘅所謂嘅地主富農嘅嗰度都啊。 刘少奇有时都讲错嘢嘅，即系脱口啊，脱口而出啊。批彭德怀嗰阵时，佢有句名言啊嘛， 系 你想散党夺权，喂，与其你散党，不如我散党。喂，可能佢就 贪口爽 ，但系毛泽东听在耳内，记在心内啊。啊乜你都有呢首嘅咩吓？依家因住你喎、 啊，即系你又讲散党，咁我得了嘅，即系大佬唔好玩。 佢刘少奇咧就自认自己系政治家、理论家，你彭德怀嗰啲一介武夫啫，啱唔啱啊？虽然毛泽东一赞过你，话你谁敢横刀立马，话我彭大将军，但系问题就话佢刘少奇自己系嘛？嗰、那个又撩过你，又搞个工人运动，又搞个学生运动。亦都嚟讲搞个武装斗争，系嘛？咁即系佢觉得佢自己呢啲全才啊，佢与其你散党啊，不如我散党。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刘墉，系好啦，咁啊预告下听晚先啦。咁啊，飞哥咧就请嚟廖少明同埋赖东里啊，从中医同埋治疗疗法去睇呢个新冠嘅疫苗，咁啊可以大家多一个角度去睇呢啲疫苗啦。咁啊，最后一只歌啦，就系张学友嘅《情网》。咁啊，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地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